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北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近播道医院。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车多，车龙去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去翻坚拿道天桥方向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另外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铜锣环的恩平道是有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一点钟至到清晨的六点钟，介乎礼顿道至到希慎道的恩平道全线是需要封闭。而中区的下角道同埋干诺道中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2:01至到清晨的六点钟，由分域码头街通往下角道的一段高架道路右边行车线，以及落礼街以及近落礼街的下角道西行最左边第二条和第四条的行车线都需要封闭。最后有反诈骗协调中心话你知，你在非官方渠道下载的投资程式所见到的数字升幅很可能是假，千祈不要信，有怀疑即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查询。而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流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 一票一听，1210齐投票。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1210区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香港电台。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何生，你个样好冻啊，吓！ 系啊，唔报啊嘛，系咪啊？唔报温度， 报 时间， 报温度要报，温度要报几多？几多啊？ 温度9度，而家9度。 OK， 啲你个样好冻啊，吓！ 哦，唔系造型嚟嘅啫，呢、這个纯粹都系。 系咩？ 系啊，进入圣诞有啲造型开心啲嘅，系咪先？ 我觉得你啲造型咧真系相当之西化。 系 系嘛？ 系啊，外国人先会有呢一类咁样嘅着法嘅。不如我哋形容一下。 咪戴顶 cap 帽，跟住再攞嗰个卫衣嗰顶帽再笠埋上个头。 系啊系啊，喺香港咧，咁样做咧会俾人话咧你啊，系你睇刘慧恒做出嚟真系完全唔一样。唔得，我哋一定要影低佢。等等，大家 hold 住啊，唔该晒。吓，等等等等，咦？呢个好难搞啊！我阵间先啦，阵间先啦，你继续。 有个字幕，哇！以为 我 有 啲咩？呢个系发生咩事啊？ 啊，新功能嚟嘅，呢个系新功能嚟嘅，呢个新功能。 系啊，刘伟恒搞出嚟噶。 我冇搞过，我唔系揿到电话，系啊。 系 AI 嗰啲新功能嚟嘅，即系佢都有个通讯软件见到你嗰个形象突出啦，同埋系好似喜庆嘢咧，佢就赞你咁样嘅。我试过系火箭添啊！是啊，今次放煙花我上次試過火箭。 咦，咁即係如果根據個通訊軟件佢俾嘅分數，咁即係話其實劉偉恆呢就係勁過何亨㗎喎。 哇，梗係啦。 不嬲都勁佢少少嘅。 咁係。 好啦，開始今晚嘅收下流程啦。咁有喺沙灘市嘅老何啦，香港嘅劉偉恆同埋梁禮勤嘅。好。 係啊。 咁老何，我哋呢年日講咗好多啊。即系呢个广播界嘅甩碌啊、执生事件嘅，听讲话你有啲嘢回应下喎，系咪啊？ 哦，系啊，因为阿嘉荣前辈，我听到佢嘅访问咧，哇，真系获益良多。 系啊，系啊。头先咧，我想讲补充一句先。头先咧，我喺门口咧，咁阿嘉荣前辈佢哋翻屋企啦嘛，因为收工啦。跟住咧， 佢而家听紧嘅。 系啊，我咧突然间我觉得咧好汗颜啊！佢无端端同我讲，佢话有好多人听到啊，多谢你哋访问我。 哎呀，因为自由风多人。 系啊，其实我系 我 系同佢讲，我话你唔好咁讲啦，我哋多谢你接受访问啊，就 系 咁样啦， 系 啊，受唔起啊，嘉荣前辈， 未生得切机，系啊， 你知唔知我今日做咗件咩事啊？ 咩？ 我系佢收工之前，我已经问定佢攞个 email。因为 咧， 售后服务啊， 哦系啊系啊 系 啊， 佢最近访问完啲嘉宾， 系啊， 我哋要即刻将嗰个访问咧就系 send 翻俾佢， 系啦， 留个纪念， 以示尊重， 系啦，一阵间咧就有第六集。亦都系 last 一集咧，阿梁家永前辈嘅访问啦。今日咧会讲到一啲啊，佢同一啲官员最顶级嘅官员嘅一啲交往，系咪？即系一啲交手， 接触啊咁样啦。 接触佢对佢感受点？一阵间就听到啦。鲜为人知 系交咗手嘅咩？即系同特首嗰啲。 今晚再有， 仲有。咁你谂下，家永前辈去做咗咁多年，去到嗰个位置，咁一定系会有好多呢啲嘅打交道嘅时间。 梁家永先生啊，暂时一个遗憾啊。佢未同啊三藩市嘅侨领啊何亨打交道嘅， 哇！呢一下 自由風啊，你話係？ 何亨，我真係覺得呢下真係陰中之陰啊！ 你知啦，我呢個節目好兇險啊，係咪一哥俾我哋扇咗幾鑊㗎啦？係啦，喂，講下有啲咩執生嘢先啊，老何。 喂，阿嘉榮前輩講到話執生咧，咁即係一樣嘢，即係我哋要。我可以话系啊，做到老学到老啊，即系而令我今时今日2023年讲开，譬如即系执生嗰方面啊，我最富有经验嘅咧，即系嗰一次咧，即系印象深刻系咩咧？就系试完有一次嗰阵时，我都系未叫做做呢一个 OB， 即系户外 show 嘅一个主持嘅时候咧，哇！我就已经接触到一位劲人啦。 系咩咧？ 当时咧就要入到去，你做咩啊？队长，你 影相啊？影相，你今日影唔到啊？ 系佢个造型好得啊，所以我觉得佢应该要自己影啊。系啊， 继续 啦。咁嗰阵时咧就去到沙田啊， 系 嗰个泥地啊。同埋草地嗰附近啦，咁啊， 哦，馬場嗰啲， 系啦，咁啊做一個活動，咁我咧就係其中喺一部分裏面咧，喺一個細嘅 stage 嗰度咧就負責做 MC， 咁嗰陣時咧經驗深，但係遇到個勁人就係咩咧？鄭裕玲小姐， 哎呀，都正 啊！ 系咪腳都震曬？ 真係口水多過浪花 真 係 腳震啊！真係腳震，講真噶， 係咪真係腳震啊？ 腳震啊！ 嗰次嘅活動係咩呢？就阿 Dudu 姐咧，就係做一個其中一個環節裏面咧，就係抽獎嘅頒獎嘉賓。係 。 好啦，咁你都知道阿 Dudu 姐係幾爽朗同埋率直㗎啦，個人係嘛？ 咁而小弟亦都係喺個台上面唔係咁有經驗㗎嘛。咁嗰一次呢就係咁樣嘅。咁試完呢就係我上去又係負責嗰一 part 啦咁樣。咁我就講咗少少嘢，跟住呢就好，咁我哋而家呢就同大家各位即係喜歡呢一個競跑嘅一班嘅朋友仔呢，我哋而家嚟一個抽獎嘅環節啦。咁各位呢，如果係將你哋嗰啲票尾就放咗呢個抽獎箱呢，就埋嚟我哋而家呢個台嗰度啦咁樣。咁其實圍住嘅時候都已經係有二三百人喺度㗎啦。咁我就誤以為已經齊人啦，係嘛？即係我都已經係冷咗一次㗎啦嘛。即係應該係如果放咗票尾嘅一班朋友應該過到嚟啦。咁好，咁我咪開始咯。即係我已經有少少，即係呢一個預計，希望大家即係喺呢個每一場中間嗰啲位置咧走埋嚟，咁啊開心一番咁啦。咁好啦，咁我就即係叫一路順住去，咁啊請到嘟姐，咁啊嘟姐當時一上台嘅時候，我叫佢坐低咗先啦，喺個台上面。好啦，嘟姐，咁我哋而家咧就邀請你咧就係做我哋嘅頒獎嘉賓咁啊。嘟姐咧就好有儀態咁樣咧就行咗過嚟喺我身邊咯。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抽啦，得好啦，抽落啦。而家嘅 number 咧就係0369， 冇人上嚟。 朋友，係啦，麻煩你而家可以上嚟攞獎啦，跟住。下面冇反應， 通常都要講再抽、再抽、再抽、再抽， 冇錯，都用咗呢個方法，再抽、再抽。好，跟住個 number 係0543， 冇人上嚟， 有冇人上嚟？咁我當時嗰啲眼神咧已經睄一睄， 係得你一個啫嘛，係得你一個啫嘛，當時係 冇得我個，下面就有即係有同事喺度協助咁樣啊。咁下面啲同事就不停喺度張望，咁已經周圍望都冇人咁樣。咁嘟姐咧開始咧面有難色。 哎呀， 咁好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兩位拍檔你哋都咁有經驗啦。 嗯， 喺呢個時候你覺得請翻嘟姐坐翻低啊， 定係繼續抽落去？ 定係繼續抽落去啊？ 坐翻低嘅意思即係喺個台上面 抽、 坐翻低啊？ 但你又唔可以唔抽噶， 坐喺台上面啊？ 因为下面其实好明显两个都冇反应啦，咁下面又俾唔到一个即系补救嘅方案我喺从眼神嗰方面，咁如果我第三个都冇咧，我就惊啊嘛。但系我当时系做咗决定嘅，但我想问两位拍档，如果喺呢个情况之下，如何处理系得体同埋好咧？你 哇抽落去喎，如果俾我拣， 叫嘟姐一齐抽得唔得？ 系咯。 阿嘟姐系抽紧噶啦，其实 哦即系唔系你抽出嚟，嘟姐 唔系我抽， 哦系嘟姐抽嘅，哦 继续抽落去咯， 系 咁总会有人上嚟噶系嘛？ 你冇得叫嘟姐坐翻低噶， 系咯？ 唔通你喺度嗱好啦，等我高歌曲，阿嘟姐你坐低欣赏下个风采啦咁。 或者好啦，我而家唔抽住啊，睇个款都冇人上嚟噶啦，我哋再唔抽冇唔会噶嘛。 可以系咁嘅做法，就系一系就各位，我哋而家下边台下边嗰啲同事麻烦我帮你安排一下先，咁啊安排好啲啦，都继续翻奖好唔好？咁我唔知系中间定谂啲嘢咁样，所以我当时个脑系真系闪咗一下咁样嘅。 嗯， 咁但系咧，我系拣咗继续抽落去， 系继续抽，而家净系继续抽， 系咪？系因为净系继续抽嘛，好啦。問題就出現咗啦，咁我當時都知係可能下面啲朋友仔咧，佢哋咧太過投入關係，不如我哋繼續抽咯。 嗱呢句就渣咗啦。 跟住都姐有一個回應就話：不如咁啦，你哋揾到啲人，我哋先繼續抽啊。 哎呀， 但係咧，我相信咧，即係聽埋好多人，即係譬如可能都有陣時會講下都姐佢平時嘅日常生活啊、習慣啊，又或者拍戲嘅時候嘅一啲點滴咧。咁我都覺得咧，都姐係直接地真係話，唔好嘥時間啦，咁不如一陣間先再嚟。我覺得佢會呢個反應 解決件事添，係 啦，佢 會 有呢個反應。 減戒係啊， 咁你驚唔驚啊？ 哇！我想緊協一協啦，我都唔知道答佢好啊，定係唔好啊咁樣啊嘛。咁但係下面咧，當時咁危急情況之下咧，有一個同事咧舉起咗一個 O K 嘅手勢俾我， 係， 佢哋應該下面諗到橋啦。 你係唔係都揾人上嚟攞咗個獎先咯？係 咪？ 係咯， 哎呀，呢啲真係。阿勤真系經驗豐富啊！呢啲下邊應該係咧知道咧兩個都冇反應嘅時候咧，跟住下邊咧就話即係整咗個 OK 手勢，咁我梗係信曬佢哋啦，我都冇得揀啊嘛！哎，嘟姐，我哋好似睇嚟個情況咧，開始慢慢順暢落去啦，不如我哋抽第三個。 同埋仲有咧，因為最重要係咩咧？嗱，你唔知道嗰啲人係咪已經集齊咗，同埋仲有啲人可能佢真係走咗噶嘛？即係你呢啲咁樣抽獎咧，其實最大件事係咩咧？你真係唔知道。嗰啲人上唔上嚟嘅，所以 系冇 啲工作人员就所以喺呢啲位置要执啦，真系。 所以遇到一手今次呢个经验咧，即系阿嘟姐当然即系俾到个经验我啦。咁就咁强劲嘅关系，咁我自己即系铭记于心啦。所以以后咧，即系有啲类似呢啲 抽獎環節咧，我就已經會同下邊啲工作人員同埋啲拍檔講噶啦。嗱，不如咁啦，如果抽到冇嘅時候咧，我哋咧會容後啊，會有其他方法咧去聯絡翻呢一位嘅得獎者噶啦，咁樣。 哦。 咁可以一路喺度嘅就上台攞，唔喺度嘅。跟住我哋有個交代，咁就搞掂曬。 但係咧，會唔會係不過都要阿嘟姐抽喎，咁冇嘢啦。我仲諗住係初時，我以為係咧唔係嘟姐抽，係阿何亨抽，跟住嘟姐頒獎添。 係啊，係啊，阿嘟姐抽。 咁後來阿嘟姐冇話，即係譬如阿堅做得 OK， 有冇任何嘅即係 comment 俾翻嚟噶嘛？ 下次唔好做啦，算啦。 唔好俾我再見到你啊！我冇啦， 玩完咗之後冇擰翻轉頭啦。哇！我停咗三晚啊！ 我咧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即系咧又系嗰啲咧执唔到啊，直情系诶，同埋咧自己嘅经验系极度不足嘅嗰次，系对面街台庆啊， 系 咁啊台庆系有 MC 噶嘛，咁嗰次唔知发咩癫咧，我唔知系你哋呢班大帝唔肯做定系乜嘢啦， 我唔系大帝， 大帝 几时到我啊？ 阿何亨你话刘伟恒系咪大帝啊？ 诶，真系啊！几时到我啊？唔似大帝，心美嗰啲先大帝嘛。 唔系，我哋嗰个年代心美都仲未出嚟。 一台，我哋 系啊，系冇，系出咗嚟嘅。Anyway 啦，总之唔知点解啦，我嗰阵系啱啱睇下先啦，我谂系2000年咁上下嗰啲时间嚟嘅。咁总之咧就系台庆，跟住无啦啦之前咧就话你同泰山做 MC 啦咁样。 系。 咁我同泰山两个其实都系经验极度不足嗰啲人嚟噶嘛。咁然后咁我树档啦，咁你有 run down， 咁咪跟住 run down 嚟做啦咁。咁呢就好似係喺台上面唔知做咗件咩事，係嗰啲有身份有地位嗰啲膊头有花嗰啲就上咗台上面呢就影一张大合照先嘅。咁影啦啵啵啦，咁影完之后呢，咁嗰班有身份有地位膊头有花嗰啲呢，有一啲嘅年纪可能会大少少，咁佢哋上落台呢就需要一啲时间啦。咁但呢个都唔系问题。好啦，嗱，影完嗰张大合照之后咧，就请一位咧，当时系极度重要嘅一位人物，就系 最高领导人。 唔系最高嗰、那个，最高楼下嗰、那个咁、样啦，就出嚟 make speech 咁样嘅，即系要同大家讲几句说话。我哋唔知几多周年嘅台庆咁样啦。咁好啦，咁我影完嗰张相啦，咁我见到啲人咧陆续都落咗台下低，翻埋位坐啦。咁跟住咪咦差唔多咯，咁我同泰山就一齐，好啦，咁我哋跟住咧又请出嚟咧同我哋讲几句说话咁样啦。咁点知咧有一啲人系未落晒台，但系咧佢哋又唔系话行动得慢嗰啲，佢哋系行得快嗰啲，但系佢哋喺一个台嘅楼梯嗰度倾偈。 哎呀， 哎呀！ 狂傾，咁然後咧就有啲 PR 嘅同事咧就話：，我哋翻埋位先啦。 即 係 會阻住咗嗰位第二最高領導人上台嘅。 第二最高領導人已經佢阻唔到嘅，佢係照已經上咗台。 企喺度。 但係佢哋就企咗個樓梯嗰度傾偈。 哎呀！ 一直都唔走。咁然之後咧個PR 嘅同事咧就話：，不如我哋過去嗰邊坐咗先啦，我哋埋位先啦。唔理，照繼續傾。咁但係你冇理由，因為嗰個所謂嘅樓梯兩級嘅啫嘛，即係個台好矮嘅啫嘛。如果佢冻咗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咁第二最高领导人咧就 make 唔到 speech 噶啦。咁跟住就系啦，咁、我就同泰山系啦，跟住你眼我 老监啊呢单嘢 系啦，点算好咧？咁样咁跟住咧就我哋就喺度兜啦。我唔记得咗兜啲咩嘅，总之我哋两个就一齐喺度兜。好啦，咁唔知做咩咁啊？大家咧坐好之后咧，我哋咧就唔知乜物啦。咁样讲嚟讲去。嗰几个人都仲喺个楼梯嗰度倾偈。 我好想知道嗰几个系边个。 其实我唔系好知嗰几个系边个嚟噶，即系因为德高望重到我唔系好知道佢哋嘅身份啊。咁跟住咧，后屘就狂倾啦，倾完一大轮之后，咁我哋不停喺度兜啦，兜下咧，咁第二最高领导人咧就同我同埋泰山讲，得啦，唔使噶啦， 照讲， 唔使讲噶啦，系啊，我自己照讲啦咁。哇，嗰下好惊，我几惊俾人炒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呢个咁样嘅状况，即系有阵时。其实去到呢啲位咧，你其实如果你个经验唔够咧， 系 真系会有啲呢啲咁样嘅沙石出现咧，你真系唔知点搞，即系经历咗今次。 因为个对象冇得个对象。 嗱，你听唔听到头先嘅言外之音系咩啊？ 系乜嘢？ 系咩？ 如果经验唔够， 系 就会有呢啲沙石出现。 冇错。 言下之意啊，勤姐今时今日啦。经验丰富啊，唔会再俾呢啲事发生噶啦。 唔系，嗱，因为咁讲， 今日又要二俾你讲，哎呀， 唔系，因为咁讲， 黑衫黑裤系有功咗刘恒啊。 唔系，其实咧， 梅开二度可以话系。 唔系，其实我同何亨都系喺一个叫做危急又或者失败嘅经验底下，我哋储咗一样嘢喺身嘅，即系话。 以后啊，阿何亨啊，万一遇上嗰啲抽奖有咩事，嗰、那个都姐又好，华哥又好，咩都好啦。总之咧，你就会有你自己一套方法去处理咗。我都系一样，即系无论我喺个台上面见到嗰啲人点样倾偈都好，我打死我都唔会请嗰、那个咩二号领导人 系 系啦。上嚟住，即系总之，我哋自己后吹狂吹，吹到嗰班人肯走啦， 系 肯行开啦，我哋先至可以请第二位嘉宾上嚟咯。 哇，谂起听到都觉得汗颜 啊！真系 系咯，依有个 like 喎，佢即刻个画面嗰度， 依个 like 见唔到嘅我吓。 头先我呢度边见到啊，系咩？系啊，见到个系啊系啊， 系咩？我见到 喎，讲得好喎， 系咩？系咪先？你讲， 阿何生有冇机会喺嗰边再做下司仪啊，或者出去即系？粉墨登場 你問呢個問題問得渣啦，人哋啊何喬令隻手可熱，點會冇啊？ 我知，咁但係有冇做下呢啲 live show 啊？咁樣樣啊，而家 我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不過我近排 做嘉賓比較多 嘅，即係上嚟剪下彩啊、點睛嗰啲咧。 我再次諗翻，我應該係喺幕前定係幕後啊？即係退居幕後，因為。其实呢我过到嚟呢仲有一个最深感受系咩呢，我要再次啊即系审视下自己究竟啊即系人生都行咗一大半啦，系咪先，即系好命就一大半啦，唔好命可能好快冇㗎啦嘛。 唔系啊，睇你个样睇你个相三分一到㗎啫。 哇，咁啊真系现世啦，咁就。咁我就喺度审视自己啊，其实我系咪仲系呢个探索期啊，定系我已经要认定自己嘅方向。朝住喺呢一边，我认定咗个方向啊！我退居幕后，喺呢一边即系创作一啲，譬如即系可能喺幕后嗰方面嘅处理啊，或者工作上啊，点样安排？咁我咧其实都问咗自己嘅答案，我都系啲幕后人嚟嘅。 系， 即系我譬如我 嘥咗、啊。 喂，唔好讲啲咁嘅嘢。呢边嘅管理层都系咁讲，佢话从心出发，唔好嘥咗。 佢好嘢，佢真系接呢下好嘢。 无论咪横掂都输二比零啦，有乜所谓啊？我哋咪豁出去咯。 咁啊，场波梗系咁解。 咪就系咯，你冇包袱嘅横掂都输噶啦，系咪先？我唔同你打后防。 睇我今日啊，好一路啊，可以话静观其变啦。你见我冇得讲嘢。 前功盈啊， 一路企紧揾紧一个突围嘅机会啊，可以话系。 你晏昼受咗啲咩刺激咧？要揾两个发动嚟。静观其变， 冇嘢嘅。喂，我正所谓系咩啊？同抱真挚声音，怀抱未来寄望。何生，你有前途啊！ 哇，好嘢啊！ 你人生只系行咗三分一嘅啫。 喂，马行咗四分一咋？ 人碎咁嘅样啊，呢位。 同抱真挚声音，怀抱。未来寄望，我哋大家用双手打拼出盛放，参与共编织缤纷香港。难关不要灰心，携手闯过海浪，雨后阳光。香港，同享一片安好。 咁啊，同阿老可倾住咁多先啦，最后翻嚟咧就会有阿嘉颖哥啊、梁嘉颖前辈嘅 last 一集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振报睇住新闻。评级机构穆迪确认中国香港嘅评级为 AA3， 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与中国嘅评级展望一致。穆迪指出，调低评级展望系由于香港同内地信用状况紧密联系，体现于政治、制度、经济及金融方面。香港同内地嘅经济及金融联系强劲。內地經濟潛在增長率逐漸放緩，以及金融風險影響更廣泛，都對香港信用狀況有影響。穆迪又說，考慮到財政緩衝及外匯儲備顯著，政府債務低企，財政儲備仍然可觀，聯匯制度亦都帶來可靠度及穩定性，有助緩衝香港經濟應對重大衝擊。证监会再发现两间涉嫌欺诈的虚拟资产投资平台，分别名为香港数字研究院或 Hong Kong DAO 以及 Bitcoin。 两个平台分别俄称已经向证监会申请并取得牌照，以及俄称管理层是港交所主席及行政总裁，但实际上全部都是虚假资料。警方已经应证监会的要求，采取行动对封锁相关网站。证监会亦都向相关网站营运商发出终止及停止函。证监会提醒公众提防在社交媒体平台及即时通讯软件上分享好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投资机会及意见，以免可能会被非投资专业人士诱使进行投资。作出投资决定时，应该保持警惕及提防欺诈行为。民政事务总署宣布，共建美好社区大会演各场地的免费入场券已经全部派出。大会演将于本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举行，并且会由本港七间电子传媒共同现场联播。署方提醒市民，大会演免费入场券不能作销售、转售或其他商业用途，如果发现任何怀疑违规个案，将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明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及温暖。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12月10日就是区议会一般选举，4日后就是啦。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投票预埋你。 港台体坛一二三， 姚锦盛、蔡芳宇、欧振铭、陈佩琪、陈国明，呢啲响当当嘅名字你一定有听过，但佢哋嚟自唔同项目，有啲咩共通点？咪就系都上过嚟我哋嘅运动名人录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李丽主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等待时钟上的每一秒都正等待一个未知的未来， 等待过去的每一次期待都可能是可一不可再。 你有没有试过在同一个地方再等一个好耐没见的人？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五支旗杆等，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他每次要听数不尽的电话，民生时事、政治、天文、地理、历史，他不可以不识。手下留情，不客气，厚面皮，请来楼上的节目主持人梁家永，务求做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咁多个特首，而家新嗰啲我冇啦。譬如阿彭定康，我有访问过佢啦，但佢我冇同佢有个人嘅接触，喺直播室嘅接触唔算系叫做私下噶啦。但系董建华啦、曾荫权啦、梁振英啦、林郑月娥啦，全部是有 接触过 个人的接触的，但是都是基本上是节目的层面，譬如是做香港家书啦，我哋个节目叫香港家书嘛，去访问佢哋嘛，安排佢哋访问嘛，咁会有个人的接触，会见到佢系冇咁喺公众镁光灯底下嘅一个人嘅面貌，系有呢啲咁嘅机会，咁佢哋一啲个人嘅性格系见到嘅。举个例嚟讲，曾荫权先生是好，个性格是好直的其实。举一个例，一次访问他去做香港家书，死啦！曾荫权唔知点嬲我喺度讲。 唔会嘅，唔会嘅，佢而家冇嘢嘅， 系啊，欢迎你上嚟做嘉宾添。 系啊，如果你约到佢，我哋真系想访问。 咁啊， 生 咁啊，有一次做香港家书，咁啊系因为佢做行政长官一周年，所以去访问佢做香，叫佢做写个香港家书，讲佢一周年。 嘅感受 嘅工作嘅嘢，開始之前喺度，我哋啲 tradition 喺度整，因為去佢嗰度錄嘅，整緊個錄音機啊咩成咁啊，即係大家無聊啊咁啊，閒聊幾句寒暄之後，佢自己同自己講啊，我哋喺佢側邊，梗唔係同自己講話，就同自己講啫。佢話其實一年回顧啊，老實講啊，我都覺得呢一年都即係做唔到啲乜嘢咁樣。自言自語。我喺佢侧边咁，咁系咪叫自言自语啫？我心谂曾生，你梗系想邀请赞美啫。咁我以前我又同佢讲咯，我话曾生，梗系唔系啦，梗系唔系做唔到嘢啦。香港呢个场啊，睇得掂都好唔容易啊。咁你会点讲噶？咁系啊，香港有你哋香港电台啊，喺度个场零实难睇啊咁样。 哎呀！咦，哎哟，咁你当时点样答佢呢？ 咁我冇再讲落去啦。 但係嗰次嘅录音系顺利嘅， 冇录音。 即系嗰个香港家书嗰、那个。 头先嗰啲冇录音。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嗰香港。 顺利。 即系佢系一个好直，都系嘅，即系即系人非草木系咪、都有情绪嘅。 我唔知佢系咪情绪，佢有 情绪，即系佢有睇法啦。 咁冇咩咯。 佢唔收埋呢一下嘛。 咪咯， 即系佢有权。 因为你系 suppose 你系一个佢知道你系边个，但系都唔系一个叫做朋友嘅关系啊嘛，大家之间。但佢都咁直接咁样讲。 系啊，系好直啊，个人系好直啊。 即系咧，我哋好多时，譬如从工作嘅角度去考虑，嗱，你就算你话你点持平都好，你都希望你自己嘅做出嚟嘅嗰件成品系好嘅，质素系高嘅，咁呢个好正常啦，系咪？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就系、是、啊，如果我对每一个嘅嘉賓，我都係以一個公平嘅態度嚟對，譬如話我無論係對住劉偉恆定係對住梁家永，我都同佢哋示好，keep 住一個 相当之唔错嘅关系，未必好亲近，但系咧有啲咩事嘅时候，佢又肯帮我手。即系你会唔会谂啊？我要将嗰条线移高少少，即系同佢哋可以 close 少少。每个人、无论佢任何立场、任何党派，我都 close 少少。咁我做节目出嚟嘅时候，那个效果系咪会再好啲咧？咁你有冇谂过呢一样嘢咧？ 你讲嘅 close 少少，即系近啲，都系甲同埋乙，你同阿乙。或者同阿甲近少少，系咪咩意思？ 系啦，即系总之，我眼前所有嘅嘉宾，我同佢哋都系再行前多一步。系 哦，嗱，首先我觉得我哋作为一个传媒工作者，系同所有人都保持一个，尤其所有人，尤其是政见唔同嘅人啦。 嗯嗯， 有两个政见唔同嘅人啊，都系等距离嘅关系，我觉得要 系啱啱啊， 保持等距离关系，唔好俾任何一方觉得你系偏袒咗， 系 呢个重要嘅。因为你只要有一刹那间，佢觉得你偏颇咗佢嘅对方嘅时候咧，佢对你就冇咗信任，咁佢唔会同你讲应该讲嘅嘢啦。呢个系一个。另外，同人保持一个好嘅关系系啱嘅，但好嘅关系系一个工作立场上嘅好嘅关系，唔系私人嗰啲关系嘅。 嗯， 相信好易分嘅，系透过工作上嘅关系。嗱、我有一样嘢我一定会做嘅，就系话点样对对方令到你有个好嘅印象。你俾對方一個好嘅印象咧，我訪問完對方之後，如果嗰次係報紙嘅訪問嚟嘅咧，我會剪翻個嗰份報紙寄俾佢。 哦， 如果佢係收音機嘅訪問嚟嘅咧，我會俾翻個錄音帶俾佢。 哦， 嗰次訪問咗你，請你聽聽，請指教咁，即係之類嗰啲咁。我叫呢個叫做售後服務啊。 係、係。 等於你做一個 sales， 一個營業員，你買咗件嘢出去，你嘅冇售後服務嘅話咧，係。差劲嘅呢个售后员，冇第二单生意噶啦已经。售后服务系重要，呢个系重要嘅售后服务嚟嘅，唔系话嗌人嚟做方面嘅时候，嗌人嚟做完之后就了拍屁股就唔记得咗人哋，系唔得嘅。咁仲有就 系 你要俾人一长期而言，你要俾人一个印象，你系一个值得信任同埋尊重嘅人，系重要嘅。咁呢个包括就系人哋有听你节目，长期听你嘅节目听咗咁耐，佢觉得你系一个。值得尊重同埋值得信任，呢个重要嘛？咩嘢时候会发挥功用呢？呢、这个咁样嘅印象，就是、当一个人佢自己出现咗一啲所谓叫丑闻嘅时候，佢能够上你嘅节目，呢、这个就重要啦。我哋经常做到嘅，我哋港台， 因为佢相信你， 因为佢信我，佢唔觉得我唔会整蛊佢，呢样重要， 唔系一啲旁门左道， 唔会旁门左道。我经历过嘅访问咗咁多人，好多个曾经出现嘅丑闻啦。佢都嚟我嘅节目，佢唔去第啲嘅节目。出现咗丑闻，佢系唔会嚟噶。 系啊，佢会收埋自己噶嘛，匿埋系啊，就唔接触人。 对歌星嚟讲，有唱片出，咁佢梗系嚟你嘅节目啦。冇唱片出，佢就唔会嚟啦。仲有嗰啲唔知乜嘢嗰啲咁嘅丑闻，更加唔会嚟啦。 系， 但佢会嚟啊，就因为佢信你啊嘛。佢知道佢嚟你嗰度会有个机会俾佢解释到佢想解释嘅嘢。 系，呢、这个就是你嘅 reputation 嘅。 呢、这个重要，呢、这个重要。 即系亦都系阿交映前辈你嘅老字号啦。 甚至乎咁讲咧。有啲機會去訪問一啲同業，嗰啲同業佢平時嘅作風係頭先我哋所形容過嘅係好巴辣， 即係比較爆， 好不留餘地。我唔想再描述啦嚇。嚟到我嘅節目嗰度，調翻轉係我訪問佢，我體會到佢都尊重我嘅。或者我接受佢哋嘅訪問，有啲事件都係我接受佢哋嘅訪問，我體會到佢都係尊重我嘅，因為佢知道我嘅人。嗰、那个作风系点样一个人？咁我都多谢佢哋嘅。其实 几十年啦，吓喺呢个岗位， 三十几年 啦。即系其实带俾你好多嘅就系、是，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是，因为成个访问当中都听到阿嘉永前辈讲尊重，即系一路即系你呢个招牌啊，都一路 keep 得非常之好。我谂直至到你退休，你都可以叫做好对得住自己嘅。 对得住，我都得住自己噶。 系啊，即系呢个尊重啊，即系嗰种关系上嘅保持距离啊、中立啊、持平啊，咁呢个都系你一路以嚟做人嘅原则嚟噶嘛。咁呢样嘢就一路吓，即系衍生到去你离开你嘅岗位啦。咁你就算我谂你而家譬如喺城规会啊，甚至乎官僚会啊，你都继续系秉持住呢种即系尊重啊、公平啊、公正呢种原则噶，系咪咧？ 至少我自己认为我系践行紧呢个原则啦。咁但系践行实践咗出嚟，人哋系咪觉得我践行咗咧？老实咁讲，就算唔系佢会同我讲啊。我只能够话我自己主张呢样嘢，我信呢样嘢，我尽量按照我自己 嘅準則去做嘢啫嘛。 嗯， 但出嚟嘅效果我唔敢包，人哋都覺得我係咁噶。 即係點解佢又有佢嘅睇法啦？但你都會尊重啊嘛。 係 ，我諗。呢一樣嘢我有好深刻嘅體會， 係點樣咧？ 我突然間衝出嚟講呢句嘢係咪 咩事咧？嚇咩事咧？ 因為我覺得其實好得意嘅，通常咧自由風嘅主持人們啊，即係每一位啦，無論係嘉賓主持定係主持都好啦，咁佢哋都會係，因為你知道我哋好傻傻滾唔正經咁樣嗰啲咧，咁同佢哋擺埋一齊咧，好似有少少唔古怪嘅嗰啲感覺。 8點由7:59到8:01這個過渡期是很奇怪的。 是沒錯，那個交接高，還有有時候你們會在一些比較很 serious 的一些事件上面在傾談，那你的氣氛一定是很不一樣。但很奇怪地，我每一次交接如果是撞到交前輩，你都會是覺得很陽光燦爛，因為他永遠都會給到你一個 很漂亮的笑容，無論是那個 issue 他們之前傾的是有幾那麼 serious, 或者不知道香港發生了一單什麼事， 是的，大幾那麼那些叫做嚴肅都好，但是呢他交給你的那個笑容，你就會覺得啊，冇事發生，係簡單，好順去咁，即係會有呢種感覺。 多謝你咁講。 嗰種尊重咧，我覺得係有陣時所謂嘅尊重係點樣？可能係大家哇惺惺相惜咁高咁大，咁但係我哋呢啲是魔菩提同， 唔係， 但仍然係繼續有呢一隻咯。我係完全感受。 尊重係建基於人與人之間嘅平等關係㗎，呢個好重要㗎。當然尊重亦都包括係要符合對方嗰個一般社會認為嘅準則，例如嗰個係你嘅爺爺嚟嘅，你話人人平等，所以你嚇，所以你就人人平等咁樣去對你個爺爺，嗰種平等包括埋你尊重佢係你爺爺， 冇錯， 呢個身份都重要嘅，即 係 我應該咁樣講會比較準確啲， 係 實在路上我也倦，現實願望永始隔得很遠。事实上亦有心乱，事实上寂寞路上双腿酸软。可是并没坐下骂运气，可是并没卖掉自己骨气。骨内部佛内尽是傲气，生命内大地上愿做出好戏。任人笑我认准心机，我用我真我了不起。就算多远，寒弱的尽亦没一声借语。不愿为获利为觅捷径，轻易地静静卖掉自己真实。天地上上下下愿做证，抬头看。 我要问多一个问题，因为我哋要赶住做节目啦。 系啊， 我反而最后想问，因为咧，我想了解多啲我哋啲访问受访嘉宾佢嘅人生啊， 兴趣啊！我想最后想问啊，其实官僚系什么嘅一回事咧？因为小弟咧就冇访问过官僚嘅人啦，我话对官僚就系识麻雀嘅啫，我谂即系唔系打嗰啲啊，即系啡色嗰啲啦。好啦。头喺节目头嗰度咧就讲咗少少，因为因缘际会你就加入咗呢个官僚会啦，咁你开始官僚。我想话官僚呢件事啊，系点样嘅咧？其实系咪就系攞望远镜？哎，呢只就咩皮露咁就官咗啊？点样咧吓？ 我喺尖沙咀码头官好多白鸽嘅， 系啦系啦。 当你未曾官僚或者加入官僚嘅行列之前咧，你可能只系知道即系麻雀。唔知道好多种雀， 白鸽啦，系 白鸽，包括我一样。 系， 但系好奇怪嘅，当你入咗呢个行列之后咧，你会发觉周围都会有雀仔嘅，真系嘅。即使市区唔一定系公园，都会见到好多雀仔嘅。鸟呢一种嘅动物系好得意、好可爱。可能佢色彩、佢个动静、佢嗰、那个造型千变万化，唔同嘅雀鸟有唔同啊嘛。咁係好吸引人嘅，而官僚係一个好好嘅活动呢，佢係动中又大静，尤其是对于长者呢灵性合适，年轻人都合适，但长者灵性合适嘅，点解呢？官僚都要去到郊外嘅地方，但係你唔需要好似跑步或者行山好好吃力，唔一定，你係按照你自己嘅步伐去行咋嘛，慢慢咁斯斯然咁样睇下树上或者睇下个湖中有冇鸟，好悠闲嘅。但喺呢个过程当中，你系无形中你可以行到去咗好远嘅地方，系一个唔错嘅运动。亦都由于你系观鸟，系一个好专注嘅活动嚟嘅，喺个心灵上面嘅调节都系一件好好嘅事。 哦，观啲咩咧？即系嗱，你睇佢。啊！而家有只乜嘢雀仔飞过啦？ 哦，呢只一定系唔知咩啦，咁样系估到就好。 你哋会系睇咩咧？系形态啊，佢嘅动作举止啊，系一只正成班飞。你哋系观紧啲乜嘢咧？ 我系观鸟当中，我自问就只系即系幼稚园级嘅啫，所以我唔可以讲得太多别人嘅睇法。对于观鸟者嚟讲咧，观察嗰种鸟同埋辨认到一种鸟。是一种好开心的事、 哦、 尤其是去见到一只好多人都见不到的鸟，或者好久都没有在香港出现过鸟，他们会是很开心、哦、有时我觉得他们观鸟的人好像人家集邮一样，香港有500多种鸟、啊、如果你能够辨认到，哇，200种鸟我都懂得辨认、 哦、 今天就200种，明天就201种，后天就202种鸟，你都辨认到那种满足感是很大的。咁呢个其中咧就辨认个鸟咯，但系除咗辨认鸟之外，关乎到鸟嘅都系一门好跨学科嘅学科嚟嘅科嚟嘅，其实、生态啦、生物学啦、化学啦，系一门跨学问嘅学科。咁我又好中意，所以我唔系读生物学出身啦，但系我对于鸟嘅身体嘅结构啊、佢嘅行为习惯啊、佢嘅生态环境啊。嗰啲嘢我都好有兴趣去研究，咁呢个就官僚嘅旁及到嘅一啲知识 咯、哦。因为咧，如果大家留意翻节目初嘅时候， 冇错啦，官只鸡 嘅，只鸡就好自我噶， 冇错啦。其实由细个开始已经有呢一种官僚嘅因子。 好啦，我问多一个问题咧，好皮毛嘅，因为我每日见到最多嘅就系头先讲嗰啲麻雀。咁根据阿嘉永前辈，你麻雀系？嘅习性系点样？佢个个性大约系点嘅咧？ 麻雀虽少五脏俱全， 嗱系点咧？辨认啊，辨认到啦！ 辨认麻雀其中一个特征咧，就系佢有三点啡色。 哦，喺个面颊嗰啲 位。嗱，攞住张相嚟讲。 好，即系即刻开嚟啦先。嗱，好啦， 可能系删咗，我要开翻。 我开一个麻雀嘅 三达 101， 系净系麻雀先系咁嘅，第二只雀仔唔系咁嘅。 哎呀，佢真系开咗啲红中慢白板出嚟添，唔好意思啊。嗱，好啦，而家有张麻 啊啦，冇错啦，嗱，系嗱 ，yes， 嗱，喺佢嘅或者我哋叫做腮啊，呢个咪叫腮啊，左右两边有笪啡色嘅， 系见到， 然后喺个嘴下边咧，可能如果用人嚟计咧，即系差唔多喉咙咁咧， 系 又有一笪啡色嘅， 系 三种啡色系独有嘅一个特征嚟嘅， 系， 同埋佢系跳噶嘛，麻雀仔系。我以前咧听过一个童话故事，讲点解麻雀仔跳，知唔知啊？阿嘉永前辈，你知唔知噶？系啦，佢跳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以前好曳做咗坏事，所以咧锁咗脚，咁咪行唔到咯，就变成跳。 O K， 即系唔系踏步啊？ 系啦，即系唔系好似鸡咁样踏步。 咁麻雀系属于咩？即系譬如佢个性大约系点噶？譬如头先话鸡就比较自我嘅。 咁麻雀係譬如細膽啊，定係佢要群居嘅？有冇 都幾群體咯？我覺得，因為官僚會一路有做呢個麻雀嘅普查，數下香港有幾多隻麻雀 啊？數啊！ 係啊，我又啲時間，我唔知早幾個月講話少咗啊嘛， 好難。 大概30,000到上下。 係啊，佢有個統計嘅，係啊。 咁零舍喺市區嘅地方咧，好多地方見到麻雀咧，就係咩咧？公屋咧，大每座公屋嘅樓咧，咪有啲乜乜樓乜乜嘅，喺個乜乜樓嗰個字嗰度咧，其實好多佢喺佢裏面做得到嘅。 哦， 其實喺公屋嗰啲咧，冷氣機嗰啲， 嗰啲又有啦， 底嗰啲位 啊， 係 啊， 你換冷氣，你會見到有個巢喺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哦，即係所以官僚就睇呢啲啦，即係收集下佢哋啲行為啊，知道佢邊度出現棲息啊多啲啊。即系我每一次咧，即系经过彩虹村啦，咁佢有一棵咧好多年嘅树嘅，咁佢每一日咧即系黄昏五六点就好多雀仔唱歌噶，唱 八哥系咪八哥？ 我唔知啊，我就想问下你，咁嗰啲通常啊好做嘅，即系一个奇观嚟嘅，对我嚟讲，咁嗰啲系咪就系可能系啊八哥或者系某啲雀仔？其实你哋就系观察下哦，啲又。最喜歡啊六點鐘唱歌嘅就係咩？ 麗閣村又有烏鴉， 係啦係啦，冇錯啦。哦，即係主要就睇呢樣嘢啦。 係啦，冇錯。 我再想問多一個問題，因為咧，即係無論係麻雀又好啦，尖沙咀碼頭嘅白鴿都好啦，其實咧都有一啲人去餵佢哋嘅。咁不如咧，阿嘉永前輩，你講多一次，我哋咁樣去餵一啲野生嘅， 係唔啱咯？ 有咩唔好咧？ 嗱，我哋观鸟其中一样嘢就系睇野生同埋野生啊，野生啊， 就唔系雀笼入边嗰啲啊。 系系观鸟嘅第一宗旨 系 啊，佢系有个天然嘅能力去搵食嘅。如果你走去喂佢咧，就变咗令到佢咧慢慢丧失咗去自己搵食嘅能力。 真系冇咗噶会， 就违反咗佢嗰个 天性，即系好似嗰啲野猪 系啊， 走落嚟 唔应该嘅 系， 系咪？再加二就因为你哋啲人类咁样喺个市中心嗰度喂佢。佢又咪唔使去第度揾食咯，聚得越嚟越多，咪造成一个公共卫生嘅问题咯。 哦， 唔系，系唔应该喂嘅。 哇，真系好啦，我哋又长知识啦。呢啲咧，平时大家喺自由风唔会听到啦。好啦， 系咪？不过呢样嘢真系好紧要嘅，因为其实你好似照顾紧佢，但系其实你害紧佢，系咯。你有时会好心做。 冇错，冇错。 其实咧，就仲有好多嘢想问阿嘉永前辈嘅。咁但系由于我哋准备要开麦啊， 冇错，系啊。 咁啊，而家 前辈不停睇钟啦。 而家7:33啦，我哋差唔多要交接啦。咁啊， 你咁讲，人哋咪知道呢个节目系录音咯？ 梗系知啦。我哋由嚟到上嚟录音噶嘛。但系好多谢，而家好开心，都未讲到，譬如喺个电台入边去做一啲行政嘅工作，譬如去到台长啊，或者系睇住唔同嘅频道嗰度，都仲有好多嘢嘅。咁我哋有机会咧， 好啊好啊， 又再上嚟听，因为呢啲咧又系我哋比较少会听到，即系会一啲行政架构嘅嘢啊，等等啦吓。咁我哋揾一次咧，我哋又可以再揾你上嚟讲下。 就算唔系访问咧，喺日常嘅倾谈当中，我都有好多嘢值得觉得同大家讲我嘅心得嘅。 哦，好啊， 工作嘅心得， 做人处世 嘅心得都 OK 嘅 喎。 做人处世嘅心得都包括嘅。 其实咧，你做完自由风就 你可以留低嘅， 欢迎啊！嗱，史上冇发生过， 你可以留堂嘅， 冇人。你可以搭四先走，我哋好开。嗱，冇人咁做過，我哋會同監製打個招呼先。 阿嘉永前輩佢願意留低嘅時候，我哋可以唔使同監。 我哋可能 傾偈，傾偈 入嚟咗。今日我見到只雀，係阿嘉永哥唔好走住。 係啦，想問一問係啦。 多謝曬梁嘉永前。 係啊， 真係好難。 高興，我接受你哋嘅 第一位自由風嘅主持接受我哋訪問啊。 係咪啊？係啊，永啱永啱永啱。 星期二出街嘅時候，仲呢頭聽完，嗰頭又再聽。 你哋頭先話見到我，覺得我俾個笑臉，好開心啊！俾你哋。原因就因为你哋每次见真你哋个样都系好开心啊！ 其实我哋 互动啊嘛， 是震紧你 咁，好难接噶。有阵时咧，譬如你讲紧一啲咧好大单嘢啦， 系啊，即系关乎生命安全啊，各样嘢咁。 咁跟住咧，我哋又要粉饰太平咁样咧， 系啊，好开心， 都有啲难度噶。搵次我哋又大家分享下， 好， 多谢晒梁金铭前辈 ，thank you， 多谢晒， 好，拜拜， 好，拜拜。 人情傲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仇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逢来。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犹在。 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无谓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 好啦，咁啊，多谢晒嘉颖前辈咧，就讲咗俾我知麻雀嘅特色啊，有三点喺块面度啊， 系啊，喺个喉咙嗰个位嗰度啊，大家唔好走去搞啲麻雀，唔好喂。 系啦，咁今日都系佢嚟嘅，头先咧自由风，自由风嚟 嘅嘛。系啊系啊，头先诶，不如讲少少，嘉颖前辈头先咧漏咗个笔袋， 去翻 翻嚟搵，希望佢快啲搵到。 爆埋出嚟啊！啊，我哋一阵间晏啲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 ，send 翻啲售后服务嘅， 系啊系啊 ，send 带俾你嘅， 我哋会噶啦。 多谢晒梁嘉颖前辈啊！ 好 ，thank you。 听朝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和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流阳光， 一票一听，一二一零齐投票。 12月10日区议会一般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投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投票站主任在投票站職員見證下代你填劃選票，如有查詢請致電2891-1001。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 我是來自廣東廣西招才計劃的李賢慧，我覺得我其實好像一個搜尋引擎這樣，即是如果大家喜歡聽一些什麼的話題，其實我都會盡力將我學到的知識和我的想法去分享給大家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字 ，you， 你 you。这个字的发音在句子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讲 you 这个字呢，而我们不是想强调 you 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会扔埋前面那个字的发音一起读的。有一个发音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就是呢，如果前面扔着 t 呢，那个 u 呢听下去就会似好像 true 这样的。例如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我不知道你讲的什么。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What, W-H-A-T, 个 T 音愣埋落去个 U， 慢啲咧，其实咧 what you 嘅 what you， 但系呢个 you 咧，我哋快啲嘅时候变咗 you 啦 ，what you mean what you mean， so what you mean is what you're saying is， so what you're saying is 你讲紧就系 ，OK， so what you're saying is what you mean，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记住我系 T 音咧愣埋，我先系咁嘅声音嘅啫，其他音咧我哋下一集再讲，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啦，咁啊，听完阿嘉永前辈嘅访问之后咧，咁啊，翻翻嚟啊，阿老可接翻通阿老可嘅电话先啊，老可， 老可， 系啊，官僚啊，系官僚，突然间我弹一弹起咗， 点解你都 官僚方面， 你都中意啊？ 哦，因为喺三环市呢一边咧，或者我去呢边嘅几个钟头车程嘅啲地方，即系可能系嗰啲公园、国家公园嗰啲地方咧。 嗯， 即係嗰啲鳥嘅數量之多啊， 係 哦咁啊， 同埋啲鳥好靚㗎，其實即係好多，譬如啲顏色好鮮豔啊嗰啲啦，咁咧都會見到啊，即係譬如我特別中意睇嗰啲啄木鳥啊， 嗯， 啄木鳥啊， 係啊， 喺邊度睇到㗎？ 行山 呢啲喺細個嗰啲 喺棵樹上面睇到咯，喺度嘟咁樣會腦震盪。 喂，細個係唔知睇建教書定係科學有介紹過自然書又介紹啄木鳥噶嘛？係啊， 係啊，即係官鳥其實真係呢邊係比較容易啊，唔知點解，即係我都係要探究一下先得。因為咧，譬如見到有好多閒時，譬如你晏晝出去散下步嗰啲咧，擔天望地咧，你見到有一啲鳥群啊， 係。 一群群嗰啲群之多係幾百隻一齊喺個天嗰度咦咁樣飛呢，嘩 嘩好奇得呢度 啊， 但佢咦咁樣飛喎，幾得意喎呢種嚟 喎，我哋呢應該差唔多㗎啦，老闆我哋開始培養下呢啲興趣呢，即係買定望遠鏡啊，學下嘢，咁啊到我哋再即係過多十年八載差唔多係好呢啲㗎啦，係啊， 但佢已經 你同阿嘉永前輩嗰種咧，你觀觀下咧，嗰種嘅心靈上啊，嗰種嘅充實咧，真係預計唔到啊！嗰、那個係啊， 但係佢過咗四分一啫喎，佢人生仲有排等喎、 啊。喂，我建議你咧係咁樣嘅， 我哋行得快好多。 即係何生咧，嗰個層次同我哋好唔同啊！你快啲物色住物色定一啲咧，即係高科技啊、尖端啊、GPS 啊，同埋有人工智能嘅望遠鏡先。你知你玩清嗰啲都係高檔嘢嚟㗎嘛。 我唔使㗎，佢就好飛得好近嘅呢邊啲雀仔。係啊係啊，我真 係。漁人碼頭嗰啲特別勁啊，飛得特別近啊。 係啊，我搵幾張喺自己 bag 影俾你睇啊嗰啲啊。嘩真係好靚啊嗰啲。係 咪呀，喂好啊 ,Sammy 睇下。係係好啊。我介紹咗嘉賓先啦，今個星期繼續有415啊，係啊。是啊， 四一五嘅 Alice Louis 嘅，系啊，佢系仲未翻嚟，仲喺香港开心紧嘅，系啊， 系咩？ 咁啊，今系啊，冇错啦，系啊，今日第四集咧，就系我上个礼拜踢咗嗰个内容嚟嘅，就系点解佢会过到嚟美国嘅。系啦， 佢去得片未啊？ 你系字好喎、啊，喂，你谂清楚先啦、啊，唔系好似上次咁又兜翻转头斩搞啊？ 冇所谓嘅，OK 嘅，大家唔同嘅，执生啊嘛，我哋。 系我用翻上个礼拜个听啦，就系佢点解啊会过嚟美国嘅咧？佢过嚟美国嘅原因系好浪漫嘅，嚟啊！一眼窥着四半，错了就挨骂，有时也会不。太理解两岸关系差，一下犯上这种事情以后都不敢啦，还望老爸恢复外交啊。咁喺香港其实应该都发展唔错啦，嗰段时间即系六十年代尾，跟住七十年代。 嗰时系1973到1974年嘅，我喺金宝嘅日子。咁、而我1974年咧。就已經年尾嘅時候就離開咗，因為我要私奔。 哦，即係當時1974年就過咗嚟美國啦。 1974年尾 過咗， 就啱啱咧就係、 是、情呢個字真係有時太過複雜。女性嚟講咧，有一個情喺度啊，就可以咩都唔要啊。 咩都唔要啊。 咁 Alice 係咪當時你就咩都唔要？ 放棄了香港的一些事業上的東西，即雖然發展得那麼好，就過了來美國了，是 的，因為那時我的 ex-husband 他是要過來這邊的、而我們那時難捨難分，家裡得我一個獨生女，他們就當然是不會給我說哇跟住佢去嫁咗佢啦，冇咗個女。 因為嗰陣時嗰個，如果你話美國嗰個概念同埋距離咧，好似去咗美國好難翻嚟咁。 係啊，係啊，係啊！ 搭程飛機嗰啲機票啊，哇！ 係啊，哇！橫跨太平洋、啊。 咪就係咯，嗱，作為一個都係華人面孔啦，咁、香港本來發展得幾好啦，咁過到嚟七十年代嗰個美國啦，即係你一落到地就係咪都係諗住用翻音樂去？發展你的人生啊，定是會諗住有一個咩嘅計劃咁樣？ 初初唔係㗎，初初咧即係都自己都有一啲即係好 conservative 嘅諗法，就係話：哎呀唔好啦，結咗婚啦，應該係相夫教子嘅喎。係 係 啊，因為嗰時仲有一個少女嘅夢想嚟㗎嘛，即係成立一個家庭嘅夢想嘛。咁就係覺得誒顛倒日夜唔好啊，因為 夜晚 啊夜晚嗰啲兩點幾先放工咁，咁咧就轉行啦咁。咁嗰時就 即係一過到嚟，上咗埠嗰陣時都叫上埠啦、就諗住揾翻一個朝九晚五嘅工作咁樣。 係， 放低個吉他，放低所有嘢。 咁就最容易啊咩咧？咁就我 ex-husband 就有朋友就介紹就話，不如去餐館啦，最容易啊，去收下銀啊，廚房叫外賣啊，帶下位啊咁樣啊，即係呢個職務。咁我去試咯，哇！一生人就係做過嗰次一份咁嘅工。就累到我咧，夜晚啊發噩夢嚇。點解咧？喺香港咧，咪好容易嘅，五個四七個六咁樣啊，冇話五個四毫半， 即係啲仙冇用噶啦嘛。 冇仙噶嘛，香港嗰啲仙係要嚟交電費嘅啫嘛。 我見過仙，但我係冇用過仙。 係一張紙咁啦，即係有銀啊，就係五仙啦，我哋香港啲五仙咯，變咗係呢度。好複雜啊！對我嚟講，尤其是我一個咁腦殘嘅，對於數字啊嗰啲其他， 再一次啊引證咧，藝術家啦，即係譬如畫家又好，喜歡音樂嘅朋友啦，即係當然你就千祈唔好話唔係個個係咁，冇錯唔係個係咁，但係大多數，我覺得中意玩音樂嘅人咧，都係偏向一個即係情感豐富啦，即係感性少少嘅，對個數字咧係靈敏感啊。咁阿 Alice 就正正又係有一個引證咗嚇。做企台嚇、做收銀嚇、你仲要我計埋先添？ 係啊，哇！人哋一嚟找錢咧，我就暈低咁滯噶啦，我即刻嗰啲壓力咧就唔知死啦死啦，五個四毫六喎，咁我找幾多俾佢？咁原來咧，佢哋有一個計算咧，就是、由美嗰度計翻過去找俾人嘅。係啊，對佢哋嚟講好似執豆咁啊。 係啊， 佢越係嗱咁啊咁啊咁啊，個老闆示範俾我睇，我就直情腳仔都震埋。咁咧翻到屋企咧，我就。即係喊啊！匿埋，死啦死啦！我聽日仲要咁樣去翻工，咁咧發噩夢啊！夜晚，成個腦都係五個七毫六，兩個二毫九，係啊！真係 七七五啊八咁，亂曬龍啲數字，突然間個腦嗰度湧現啊！ 終於咧唔做啦，唔做啦！我翻返去做夜總會啊！咁啊翻咗夜 做咗幾耐啊？過到嚟跟住做呢一個嘅崗位， 冇啊！一個月都唔到啦！我就算做，繼續做啦，老闆都唔要我啦，都要。炒我啦！ 炒多錢啊，蝕到暈低啊！ 因為 end up 咧，就佢個老闆成日企喺我側邊就睇住我，然之後幫我去找錢。 係係係。 咁你仲有話最慘就係入到廚房咧，俾嗰啲廚房師傅撩啊！ 係係啊，咁啊係 過唔到嗰關啊，即係 亭亭玉立係咪先？ 係啊係啊， 左閃右避，企收銀又大壓力，入廚房攞餐，阿師傅又間唔時 feel fit 咁樣，個人就哇，更加好似喺呢個世界搞唔掂啦咁樣。咁但係 D 邊嘅。夜總會當時都七十年代啦，咁你點樣開始投身翻落去？ 我一過到嚟就有以前爸爸啊，好同事有啲過咗嚟噶嘛， 係係嚇， 咁佢哋知道咗我係玩音樂嘅，咁已經一早已經同我講，我要介紹你去邊間夜總會啊？哇，你又識彈琴喎，又唱埋歌喎，咁又女仔喎，咁啊叫好吃香咯。 即係初初就哇好懶咩咁樣，就話唔係啊，我結咗婚啦， 我唔唱兩 set 㗎，半 set 就得， 唔做嘢生活啦。 十點前我要走㗎啦。 咁唉，咁於是咧就變咗嗰陣就即係好似 turn down 嗰人哋話，但係後屘唔係啦唔係啦，即刻揾個 uncle， 喂去邊間啊？我而家即刻要玩翻音樂啊！ 但係 Hasman 有當時有冇反對咧 ？S 你都個人都跌埋心水啦，叫做咁啊，真係想即係相夫教子，正常少少嘅生活啦咁樣。 唔會噶，唔會噶。 佢有冇反對你當時？ 因為我 ex husband 係好愛音樂噶。 嗯。Yeah, 當時佢係一個功夫嘅 master 嚟，佢係北聖蔡里佛祖師嘅仔嘅徒弟嚟。咁佢過咗嚟之後咧，都仲係。好中意音樂，而佢細個嘅時候，佢亦都有玩音樂。 咁所以我就好明白啦。 其實 recruit 我去嗰間京都嗰時彈茶，冇俾學校趕出嚟，嗰、那個咧亦都係佢嚟嘅。 就係佢，中下咗。 佢嗰陣又彈下吉他噶嘛。 OK，OK，OK。 就係佢嬲我去咁樣，而俾學校趕咗出嚟。 哇！真咁啊，真係吸引喎！即係你個 ex husband， 佢又功夫。跟住又識音樂，可以話係啊，邊個女仔行埋嚟啊，頂得順 嘅。佢而家佢係一個吉他嘅 collector 嚟嘅，佢係專收埋collect 嗰啲vintage guitar。 哇，好嘢！ 係嗰啲 即係去嗰啲 個個要嚟個個要收藏咁樣嘅。 即係好多個零擺咗喺度噶嘛。 佢所以佢所有嗰啲佢有80几支吉他嘅 collect 咗。 OK。 而佢每一支吉他咧，佢嗰個歷史啊咩樣樣，佢都可以講俾你聽。 佢影響你大唔大咧？ 好大，佢到今時今日影響人生都係仲係咁大嘅。我哋雖然即係係離咗婚好多年，但係咧，我哋係我可以講話，我前夫係我最好嘅朋友，最 close 嘅親人，都。 咁嗰陣時你咁啊屋企冇反對啦，係咪？ 冇得反對啦，佢當然係好反對啦。 咁你就再喺呢邊投身翻唱歌。音樂嗰方面嘅事業啦，咁你踏足翻你表演嘅地方，同香港有啲咩唔同？當時呢邊 係非常之唔同嘅。因為香港嗰時好多大夜總會嘅，呢邊咧就嗰啲夜總會咧係冇法同香港嗰啲比嘅。 規模上定係 規模上，同埋對我嚟講，我一嚟到嚇呢啲叫夜總會咩？咁樣嘅嚇，即係咁普通嘅 嚇。 有啲仲可以叫好噏得添啊！ 係，你點樣形容嗰啲？佢係個規模好細，個面積好細，個裝修係好家庭式定係點樣咧？ 啊，裝修咧，佢有啲係真係冇咩裝修嘅，佢求其咧即係開到個酒吧咁啊有個台，咁啊然之後咧請隊 band， 咁最緊要咧就係。有女仔陪酒 哦，咁即係音樂就我哋其中一個叫做表演嘅項目啦。 係， 咁真係同香港差好遠喎。 咁一係咧酒店啊嗰啲咧又唔同啦，酒店咧嗰啲就同香港嗰啲就一樣啦，差唔多啦。 咁當時你去到譬如呢一種叫做家庭式啲，雖然係叫做夜總會啊， 我乜嘢夜總會都做過，其實 但係個心情有冇唉有啲後悔？唉，點解我 Alice 要即係一個咁細規模，或者係已經人你知啦，人去到異鄉，個人有啲對比啊，即係啊，將香港啲嘢咧就會呢邊要捱幾耐，個前景又未明咯。嗰時難唔難去經過嗰段路？ 因為後生，咁咧當然你年輕嘅時候咧，你係乜嘢都唔怕嘅，同埋你咩都可以承受嘅。係。咁對我嚟講咧，我係只要我可以玩音樂，如果嗰對band 咧，我係夾到一對 band 係好玩嘅咧，我就會好滿足，同埋最緊要係準時出糧咯。我亦都曾經做過一間咧係成日拖糧嘅，咁嗰時咧我就係同我一齊做嘅咧個歌星咧，佢就係即係數一數二好出名嘅老師嚟嘅，佢係任賢齊嗰啲個老師嚟嘅，曾經俾台灣滾石啊嗰啲請過去教嘅啦，佢叫梁月玲Mary Leung， 亦都係我個閨蜜嚟嘅。所以咧，我哋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再見翻面咧，每年我有時翻香港，我都梗係同佢一齊傾翻下，我哋都會傾翻下嗰時嗰啲日子啊， 就係捱經歷啦， 係 寄人籬下。當時個心情係點咧？或者過到嚟呢邊嘅發展係點樣？ 啊，呢邊啊，冇啊，冇話咩發展啊，嗰時即係 翻工。 from job to job 係 呢度幾多個月有啲有合同嘅，有啲又冇合同嘅。咁有合同嘅咧，亦都做過好靚嘅好嘅酒店啊，裏頭呢邊嘅 Fairmont 酒店啊 ，Tonga Room 啊嗰啲，八零年代已經做啦，就做一間叫 Holiday Inn 啦，而家喺 Kearny 街，就而家叫 Hilton 啊。咁嗰時咧係最輝煌啊，即係呢邊啊。嘅最輝煌嘅叫 Talk of the Town，就即係晚晚都爆棚嘅。 係 嗰時咁你知 Tonga Room 嗰度係 Fairmont 係即係呢邊係最 number one 嘅酒店啦。咁佢哋又個形式又好特別啦，就係一個好大嘅，好似你去咗 Tonga 嗰啲熱帶嘅 island 咁樣。佢又有落雨啊，有閃電啊，咁我哋就喺只船嗰度咁駛出嚟咁樣彈噶嘛。咁咧嗰時我哋要入工會嘅，要入廟。 美國嘅工會 係，但係咧嗰時咧嗰幾年咧都好有壓力嘅，因為佢哋成日要 renew 啊嗰個合同咧，佢唔係請你就話你繼續喺度 長工， 成日半年啊咁，又然之後三個月 option 啊咩咁樣，咁所以成日即係每一次續約嘅時候咧，咁都會有一種壓力喺度。咁後來咧，我哋就決定。唔好啦，我哋都係玩翻啲唐人夜總會。 係， 因為唐人夜總會咧，佢一請咗你咧，你可以繼續 自由度大啲， 即係繼續喺度做，唔會話憂心啊！哎呀，合同又完啦，咩咩咁，咁啊，即係變咗嗰時咧，我哋係亦都唔使話俾工會嗰啲 fees。 係， 呢個工會係攞你好多 fees 嘅。 OK。 要俾工會入工會嘅時候一個membership 啦，然之後跟住咧要 working dues。又有 quarterly dues， quarterly 系每逢三个月又要俾一啲费用咁样。 其实佢唔系保障嚟， 佢冇保障你嘅，因为你冇咗 job 做咧 ，OK， 你冇咗 job 做你嘅事啦。总之你有 job 请你嘅，而嗰啲地方系工会嘅地方咧，你就一定要系工会你先可以入去 先做得。 咁所以，我哋系多余啦，苗栗船工会 ，come on， 即系冇福利嘅。咁我哋就。去咗啲唐人夜總會嗰啲做，咁嗰時唐人夜總會咧好多嘅， 係當時嗰啲唐人夜總會係都係集中喺譬如某個區啊，係咪係 Chinatown 嗰附近啊，定係點樣嘅？嗰陣時佢哋個網絡 嗱又有 Chinatown。又有我唔止係淨係做唐人嘅，我亦都喺韓國嗰啲 club 嗰度做。我又同韓國 band 做過。咁即係所以嗰時自己都係好 freelance 嘅。 係就周圍走。 所以直到係由75年嘅時候到80年，1980嘅時候，我都係 freelance， 就周圍咩 club 都做過啦。靚嘅 club 又做過，最 up 得嘅 club 都做過。 在台上我明理想，是要找到理想，一于要站在台上，换个现在模样，终归会成为最响，做个威水形象，今天算痴心妄想，任我发语 算高峰巨顶，听不到欢呼拍掌，你怕再进头上只得到一声叹息，就算踏进前路只找到心中痛伤，亦要不退缩。 好中意啊 ，Alice 啊，好率直啊，讲嘢 系啊， 系啊，啱啱听到妹姐啊，飞扬舞台啊， 系啊， 系啊， 系 诶，同埋嗰啲啊，为情远走他方， 系啊，影啊， 冇错，仲要系有一样嘢，个重点系啲咩咧？就系、是、自己喜欢嘅， 系 喺香港嘅，可以过到嚟 D 边，继续咧延续落去 D 下关键啊嘛，即系譬如你听到好多，譬如朋友啲移民故事咧，去到另一个地方系做其他唔同嘅行业啦，即系转咗行。同埋可能係比較艱辛少少啦，咁 Alice 係可以喺香港細細個，因為爸爸嘅薰陶喜歡音樂過到嚟，你諗下延續到而家2023年， 係 香港嘅音樂界嘅朋友，同埋喺 D 邊嘅表演嘅一啲項目嘅朋友，都廣為人知。你想想这个是人生的成就来的。 最重要是肯踏出那一步，就是离开个五个二号七和六个四号九那些位置。 好棘手 的。其实很难的，我想讲。 因为呢即是香港买东西就不用给丝绸税的嘛。即是譬如他买你15元就15元。 我 现 在都不希望将来要。 是啦，那那边呢就有一个各个院都不同的丝绸税的。有些是 8.5%。 有些是 8.25%。 有些是 8.25%。有些是 8.5%。因为他们很兴呢，就是譬如卖那些价钱，一包糖要1.99，一个99已经卡噶啦，佢仲要乘一个8.25的税，即系咧你系要乘， 可唔可以唔好咁复杂？你不如 即系你乘1.0825啊，咁所以 可唔可以写埋年税？即係個價錢， 因為佢哋分得好開，因為税嗰樣嘢好嚴重，即係好重要噶嘛。 係冇錯，係。 係所以咪有好多嗰啲一仙啊、五仙嗰啲銀咧，長期喺個袋度咯。嗰陣時係。 同埋而家都有啲偷雞嘅服務費咧，就我哋都要計佢係税前啦， 係 税後咁樣嘅，係啊，都比較複雜嘅，係。 係。 阿何亨直收啊，見啦，劉偉恆一撩。 一撩啊嘛，一撩啊， 係。 你間翻嚟再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评级机构穆迪确认中国香港的评级为 AA3，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同中国的评级展望一致。特区政府回应指不认同穆迪与香港信用状况与内地紧密相连，以及内地发展可能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为由，而将香港信用评级展望调低至负面的决定。香港与内地不断深化和扩大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不应该成为调低评级的因素，相反，这些联系是香港长远发展的优势。政府表示，內地持續推進高水平雙向對外開放，加上大力推動綠色轉型、數字經濟和創新科技發展，將持續為香港帶來龐大的商業和投資機遇。本港和內地持續深化和擴大的經濟和金融聯繫，將繼續成為支撐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的正面推動力，為在港營商的本地和國際企業帶來好處。证监会再发现两间涉嫌欺诈的虚拟资产投资平台，分别名为香港数字研究院或 Hong Kong DAO 以及 Bitcup， 两个平台分别讹称已经向证监会申请并取得牌照，以及讹称管理层是港交所主席及行政总裁，但实际上全部是虚假资料。警方已经应证监会的要求，采取行动封锁相关网站，证监会亦都向相关网站营运商发出终止及停止函。证监会提醒公众提防在社交媒体平台及即时通讯软件上分享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投资机会及意见，以免可能会被非投资专业人士诱使进行投资，作出投资决定时应该保持警惕及提防欺诈行为。全球最大电动车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将于香港设立国际总部，并在香港科学园成立宁德时代香港科技创新研发中心。 香港科技园公司听日将与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备忘录。科技园表示，宁德时代落户香港科学园，研发新能源解决方案，将进一步推动香港新能源技术产业、交通基础设施等相关技术发展，希望加快香港新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助力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绿色科技及金融中心。宁德时代是内地新能源科技公司，是全球唯一市占率超过三成的电动车电池供应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及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默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12月10日就是区议会一般选举，4日后就是了。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投票预埋你。 好紧要，好紧要，陪伴佢唔系净系同佢玩啊，开心系陪伴佢一齐唔开心。 香港区议会选举，共建美好未来。佢哋系学校老师、社工、训练导师，仲有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著名社会学者叶兆辉教授。 所以如果透过呢个大众嗰个教育，提升佢对精神健康嘅理解，措施嘅配合，睇到隧道嘅时候咧，系有个绿灯嘅。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瑞文啊，有冇见过个南瓜子啊？ 红瓜子、黑瓜子、白瓜子、葵花子、芥花子我都有啊，世杰。你个南瓜子系咪 AI 嚟噶？ 人哋系一条优质养殖鱼，南瓜子斑啊。 咦，啱我、啊。 今个星期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会请嚟渔场嘅负责人详细介绍。 而乐小姐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海上气象浮标。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嘅好朋友乐文哲。 大气候。 好，早晨啊，老何。 早晨啊，依你唔系报时系嘛？ 唔系，我哋讲早晨啫，纯粹。 系啊，9:30嘅新闻过后，咁啊，老何就系朝头早应该系5:00到啦，我估计应该系系嘛。 大概应该系呢个时间啦。 唉，好啊，我最中意咁样样啦。估啊， 啲听众都仲喺度估紧。 估啊， 佢哋估今晚系 live 啊。 今晚梗系录音啦，日日都录噶啦，而家。 而家基哥笑喎。 诶，好啊，今日咧，即系而家几多号啊？已经系仲有两个零礼拜、三个礼拜到咧，就圣诞节，我唔好讲得咁实。今日几多号啊？ 系。 喂，咁啊，嗱，首先啊，老可即系因为。香港同埋呢個美國嘅氣氛好唔同啦，密切留意我哋下個星期啊，三日流程咧，我哋嘅有一個歐歐 嘅 紛紛，係啦，我哋都會同咧聖誕節有少少關係。 去一個啊最接近外國嘅地方，同大家紛紛。 外國生活咧，我覺得節日嗰個同香港嘅唔同咧，都係其中一個要適應嘅嘢嚟嘅。係，即係如果唔係你唔識享受嗰啲當地嘅一啲節日咧，好似格格不入咁嘅，即係喺美國，即係譬如感恩節咁樣啦，咁譬如我頭一年咧，哦感恩節咯，哦咁樣咯，我係好似係記得有一次喺香港，係咪隊長咧係話啊，你提我係即係 Thanksgiving。 即係呢一個節日係 大單嘢嚟嘅。 大單嘢嚟嘅，即係我咯咁樣啦。 咁、你今啱啱講咗先啦，嗱，即係你今年啱啱過咗上去兩個星期，感恩節你做咗啲咩咧？ 我係咁同人感恩咯，即係我多謝大家，即係一年裏邊， 即係對所有人 Thanksgiving， 即係等於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即係當然，即係呢邊即係啲朋友就啊、開下 party 啊，一定要火雞啊咁樣啦。咁即係大家又再追溯咁啊，究竟點解會有呢個節日咧？即係講翻啲美國歷史嘅嘢。但係我又哦係要感恩喎，咁我咪真係前前後左左右右，我預感覺到啲人，我咪真係專登有可能打個電話俾喂，多謝你今年即係我哋。 真的会咁啊你？ 我真的感恩， 但其实感恩，其实感恩节外国人咧，佢会唔会有一句说话要讲嘅？即系譬如我哋新年系唔系都恭喜发财噶嘛？咁有冇一句嘢要讲嘅？ 好似冇噶嘛？ 冇噶冇噶冇噶冇噶冇噶， 即系唔会听。 感恩。 Thanksgiving， do you Thanksgiving？ Yes， I am Thanksgiving。 但系老可你做嗰样嘢咧，小弟喺嗰边住咗咁耐都冇做过噶，即系。周围同人感恩都冇嘅喎， 我自己咩啫，自发啫，咁啊系，即系开心嘢嘛。 佢真系好感恩， 美国人都唔做 嘅。原来错咗，反而系。 咁系，唔系，当然大家都吃喝玩乐啦，即系真系好一个好开心嘅节日啦，即系一齐家人又好，约埋一班同事好，约埋啲朋友即系聚会下，开个 party 咁样，即系都系聚一聚啦。咁 D B 系即系经常都要揾藉口聚一聚，咁好开心噶嘛。 啊，系嗱，你谂下我哋咧啊，系咪咁得意嘅？嗱，譬如中秋节，我哋点都会讲，喂，中秋节快乐啊咁样，我哋都会噶嘛，系唔系都？即系仲有咩？圣诞节、圣诞快乐 咯， 系啦系啦， 有嘅有嘅， 即系都会噶嘛。咁但系啊，感恩节可能真系。即係唔使有一句嘢，咁但係你再推前一個禮誒一個月嘅哈佬位咧，你有冇投入其中咧？ 我要派糖咯，即系要准备哦。早两个礼拜就要买定啲糖，因为嗰一日嘅，譬如系四点零钟啊，即系啲小朋友放咗学咧，咁佢哋就开始敲门噶啦嘛。咁啊，因为再加埋踏入呢个夏令冬令时间咧，咁啊好早黑噶嘛。咁咪由四点，我记得好似今年就五点零钟啦，就开始敲到九点几。 可唔可以唔应噶？ 嗱，有啲方法嘅，即系有啲方法系有啲朋友咧。佢哋可能係唔喺度，或者真係驚，譬如啲小朋友係咁敲門，佢覺得好煩咧，佢就喺門口黏咗啲紙啊， 放只狗 過主啦咁樣， 類似係冇糖啊，唔好敲啊咁樣，類似係嗰啲啦。 真係㗎，真係㗎。 見到有隔離係啊係啊，有隔離鄰舍係有做件咁樣。 即係寫住冇糖啊，唔好敲啦咁啊。 係啊，再正常佢拉咗條線添啊。 我即係唔好行埋去。 係唔好行埋去個門口啊！互相尊重啦，咁樣。其實係啊。因为都几密噶，真系敲得几密噶。我记得嗰日咧，嗰几个钟头咧，我连谂住坐定喺张台度食，即系扒两啖饭咧， 又敲门啦。 个筷子一拎起，一放落去谂住滗啖饭嘅时候咧， 叮当 就突就嚟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就系 即系会烦嘅， 就好烦嘅，即系唔好烦，系好密嘅 ，busy 嘅，系忙碌嘅。 小云又好开心嘅，系啊，佢哋即系着咗唔同啲 character 咁有啲即系佢哋好有心机做到即系唔 会化埋妆好靓咁样噶嘛？ 系啦，化埋妆咁样，咁啊冇理由疏佢哋兴啊，系咪先？ 咁但系可唔可以做一件事就系嗱？你因為食緊飯，咁你都要中場休息嘅，大佬啊！你踢場波都要嘅，咁你可唔可以咧喺個門口嗰度咧就擺一個兜兜， 係 啦，擺咗喺度，咁然之後叫佢哋自己攞，唔好敲門咧。 哦，咁啊冇嘅，即係有個別嘅片段咧，係有啲人咧就唔想敲門，就放咗兩桶糖， 係 喺個屋企門口嗰度嘅， 係油桶咁大桶。 咁係啦，但係就俾兩三批咧就清咗啦。 我原來唔得嘅， 佢梗係成籃立走啦，一定係咁噶啦。 哎呀，咁嘅， 係啊係啊，咁樣同埋啲小朋友攞糖，佢哋有時譬如唔同嘅小朋友，佢有唔同嘅選擇啦。有啲會揀糖嘅，佢就唔會係見到譬如我一次過，譬如喺個兜兜嗰度咧，就咁拿一注俾佢咧，佢唔要嘅。有啲可唔可以話可唔可以佢哋可以 自己拿咁？ 即係唔同類型咁樣啦。咁但係。你話譬如 Halloween 隔離鄰舍，梗係有啲好勁啦，即係有啲有兩層樓嘅一啲裝置擺咗喺度啦，即係好早噶啦，兩三個禮拜前已經係有啲裝置擺咗喺度。 就有隻魔鬼喺度走開咁。 好犀利，佢直情係好犀利，好似阿斯魯師傅亦都感受到佢 啱啱喺早前過嚟咧，即係有一啲嘅隔離鄰舍咧，佢哋係一個 frame 嚟嘅，即係譬如阿隊長好中意49人咁樣啦，咁佢哋喺個back up 嗰度咧，佢就會有好多擺設咧，就會著曬49人嗰啲衫。 哎呀， 咁跟住有 即係咁即係好似嗰啲叫乜稻草人咁啊？ 係類似啦。 哎呀，好驚喎，但係好驚嘅喎， 哇，正喎！ 系啊，唔同形態嗰啲有啲咧，直情係中意音樂嘅咧，佢就攞咗個 mixer 出嚟，就擺喺自己個門口嗰度， 就 打碟打啲恐怖歌， 哇正喎！ 啊！啲人就開 party 啦，咁所以節日咧喺呢一邊生活嚟講咧，都要適應啦，同埋即係如何投入係緊要噶嘛。咁而喺我啱啱過嚟嘅頭兩年咧，譬如聖誕節咁樣啦，我係都未適應到嘅。喂，香港譬如嗱，我香港我哋出去睇燈飾啊咁樣啦，屋企就可能係頂多就有一棵聖誕樹咁樣，咁但係都係偏假噶嘛，即係都係嗰啲可以接合式，即係過完節跟住 拆翻佢， 放埋拆翻佢，咁啊擺翻埋一邊，咁啊下年再用過啦。咁啊呢一邊我上年好似分享過咧，就係都有好多朋友係即係尤其是白人啦，佢係好中意買啲真嘅聖誕樹嘅， 係啊， 綁喺個車頂度啊嘛 系啊，绑喺车顶度，因为真树系嗰阵香味咧， 系 好香，系扑鼻嘅，即系总之闻圣诞树嗰个树嘅味咧，就系代表圣诞节啊嘛。 咁你屋企系咪真树啊？当 我唔系，我都而家都仲唔系，而家都仲系嗰啲即系嗰啲可以收得埋嗰啲嚟嘅，收得埋嗰啲。咁我就都谂紧啊，其实系咪要下年开始要买一棵真嘅圣诞树咧？因为我系担心就系除咗买嗰下之外咧，系处理翻之后啊，即系点样即系。处理佢咧，即系点样配置 佢？佢系会点样去？ 会 成棵 插落个泥嗰度种得唔得？ 嗱，有啲会种嘅，但系你要识啦，即系唔系乱咁放噶嘛。咁而我隔篱屋咧，我嘅亲人咧，佢哋每年都会买一棵真嘅过嚟翻嚟啦。咁摆到咧开始冇乜味或者变嘅时候咧，佢就会咧就攞个斧头出嚟，就咧劈佢。咁咧就佢直情係當一個活動嘅喎，即係嗰棵聖誕樹我要處理啦，咁跟住咧劈嗰啲木咧，佢就會攞個大佬出嚟，咁就燒嗰啲木咯，即係好似開個即係一個， 佢真係個大佬，攞個大佬攞個志雄哥出嚟咁樣咧， 邊個大佬？ 邊個出嚟咧？蔣生啊，定係志雄哥啊咁樣咧？因為你用到又用個劈字啊，又大佬啦，我哋好容易將佢聯想到古惑仔嘅， 我驚唔到 喺度，定係烏鴉咧咁樣樣嘅，唔好意思啊， 係啊， 大佬出嚟係啊，攞個大佬出嚟， 明明係一個好合家欢嘅一个即系类似萤火会嘅嘢，你讲到拱嘅啫，好难啦。 跟住咧， 咁啊，佢哋咪嗰晚就会，哎呀，我哋要处理棵圣诞树啦，咁啊，大家煮啲嘢食啦，咁啊，跟住为就系烧嗰啲木咯，即系棵树啊， 即系唔好嘥啊，佢 系啊，烧到啪啪声嘅，哇，搵个炉，咁所以我仲未认识咁深啊，即系我要慢慢可能投入先，即系识得享受呢啲圣诞前后嘅嘢啦。但我今年系多咗时间咧。系费咗心思咧，啊，究竟即系圣诞节我应该如何布置咧？我就好早就已经同屋企人讲，啊，我哋今年应该点样布置法啊？咁样，咁就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噶啦，一般家庭咧都其实佢系慢慢累积嘅，每年都会买咗一啲，咁啊跟住即系再拎翻出嚟用啦。每年嘅圣诞节嘅时候，咁其实唔单止一棵圣诞树嘅，即系有好多朋友已经系，譬如系出边嘅花园啦。屋企嘅 sofa 嘅 cushion 啦，床单啦， 床单咁夸张啊吓， 系啊，连张凳啦， 系， 即系都系好啦，一到圣诞节咧，佢基本上将成间屋嚟布置，成间屋， 成个主题变晒， 成个主题变晒，即系由一落车喺个前院去点样去设计嗰个灯饰啊， 系， 即系都已经大。即系大家咧花咗好多心思喺度，咁我就即系当然就话见到嗰啲好犀利啦，即系将啲灯饰咧扮到成棵树都系啦，咁跟住成个屋顶咧，屋顶 系 成个屋顶佢会即系将一啲一条条好长嗰啲灯饰唔同款嗰啲咧，佢系将个屋顶嗰度包住佢咯。 哦， 即系离远睇，总之每逢而家一入夜咧。 即係個天開始黑咧，佢哋啲貪啊啱啱好咧，五點零鐘一著嘅時候咧，就側邊成個世界係唔同咗，同日頭，因為日頭佢熄咗噶嘛。一夜晚嘅時候咧，哇！周邊嗰啲隔離鄰舍嗰啲咧，哇！ 即係變突然間，好似去咗一個卡通嘅世界咁啊！ 系啦，冇错啦，好似去咗尖沙咀睇灯饰咁啊， 系， 有啲去咗尖沙咀睇灯饰，咁而再有个气氛系几有趣嘅咧，就系咧，我今年咧就咁，我就揸住架车咧，揸咗去啊，我附近嗰啲隔篱邻舍啲屋，睇下边间架势嘅， 系， 佢嗱啲间犀利啦，啲间参考下，咁我而家咧就我自己个前面门口嗰度咧，都买咗少少灯饰， 系， 但系我束手无策，我而家仲系未知道应该点样去设计会靓啲。我希望整好之后俾大家欣赏一下。 但你买咗啲嘢翻嚟， 你买咗啲咩咧？ 我买咗 吓，即系灯泡咁样样啊？ 买咗好多，即系好长，可以系扮到屋顶嗰啲咁嘅灯咯。即系嗰啲 LED 又有啊，咁有啲咧类似系啲雪花咧，雪花会发光嘅雪花嗰啲一连串嘅灯又有啊，咁样咯。 系， 咁我而家系卷住有几卷啊，摆咗屋企。 系。 咁啊，打算动手，但系未识整。 但系会唔会系过咗圣诞之后都系一卷卷咁样冻喺屋企啊？ 我而家我研究紧啊，因为咧佢有啲系干电啦，有啲系插湿电噶嘛。 系。 咁我而家仲系研究紧，究竟我系要换电啦、教他嘛，定系点样？即系原来即系大家睇到一啲好靓嘅灯饰咧，大家啲工程嗰啲师傅咧系悉心咁样去设计啦，即系前功夫做 咗。喂，我谂到，我俾个主题你，嗱，你啊即系参考一下咧。尖东嗰啲灯饰 系啊，我都觉得我头先都想讲。 你咧就然后就将尖东嗰啲灯饰，你知啊？尖东嗰几间大厦即系喷水池，嗱下个礼拜大家听下即系欧又缤纷啦吓， 系啊， 即系喷水池附近嗰啲比较有情怀同埋复古少少嘅灯泡嗰个玩法，你试下整翻喺你屋企，咁你就驾驶啦。 嗱，我头先咧阿何亨一路讲咧，都系你参考咗好多咧外国朋友仔佢哋屋企嘅嗰种 style 啊嘛，系咪？ 系。 咁但系咧，我觉得咧。正所謂輸人不能輸陣，何況我哋冇輸咧，係咪先？咁你啊，即係堂堂喺香港活咗幾廿年嘅一個男人，睇咗無數嘅香港，自己我哋充滿住香港特色嘅燈飾，你過到去你搞你間屋就梗係要將香港嗰種味道搬過嚟， 順便啊！ 到時就唔係你去人哋屋企嗰度睇，係人哋嚟睇啊！係 啊！ 究竟係乜嘢叫做香港特色嘅燈飾咧？ 好簡單嘅啫，説好香港故事。 系、哦、喎， 系 啊, 啊，你肩负重任啊！ 即系首先有两个，一定要有两个英文字母 ，H K 同埋 K 啊。 跟住写个 story 咁样 ，good， 然后 good like 咁样啊，掂晒，系啦，啊，你觉得以一个人之力搞唔搞得掂噶？ 我觉得好难啊，系啊，又爬屋顶又成， 即搞唔掂嘅。 搞唔掂噶， 咁你谂住点啊？即系你系会搵人翻嚟搞啊？定系 我唔系我每日做少少咯，我每日做少少咯，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即系啲装置我而家系即系开始啊，原来咧喺呢一个过程里边，我当然一路设计，一路谂，一路装饰嘅时候，摆设嘅时候咧，我又谂起啊，即系当年我终于明白啦，何主席啊， 系 点解喺我哋细个小学期间啊，阿何主席咁坚持圣诞节都要去屋企，即系间公屋仔入边。即係雖然得二百零尺，佢都要佈置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同家人嘅一個喺節日裏面嘅送暖嚟嘅。 係， 即係嗰份暖意係啊，大家一齊做共同做一樣嘢啦。咁跟住即係買嘢嘅時候開心啦，佈置完著燈嗰下又開心啦。即係我覺得好緊要嘅，即係大家可以即係享受一下呢一個嘅聖誕節嘅佈置。 哎呀，係啊，何主席咧，我覺得佢就真係西化。即系思想西化，同我老豆咧嗰个咧， 我爸都系啊。 传统嘅嗰个观念强咧，就越形成一个强烈嘅对比，可以话系南辕北辙。因为咧，即系阿何亨讲话，即系大家一齐去布置咧，就会有嗰种咩话，即系成家人一齐 做一件事，共同做一件事。 系啦，即系嗰种咧，即系好亲子啊，嗰种 family 嘅感觉。但系咧，我哋屋企咧，我头先一路喺度谂啊，我哋因为阿陈伯系唔主张。要布置屋企嘅，佢就唔中意呢啲嘢。 啲西洋嘢 系啦，咁同埋，唔好搞咁多嘢，即系平平实实咁样过生活咁样，佢个心态咁。但系咧，咁但系其实我哋又有另外做一啲嘢出嚟咧，系可以彰显到全家嗰个总动员嘅嗰种力量嘅，系咩咧？就真系东方嘢，搓汤圆。 同埋整蘿蔔糕， 係、 哦、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 聖誕節啊，你講哦，聖誕唔係過農曆年。 誒唔係，其實咧，就算係聖，因為聖誕節同我哋嘅冬至其實即係前前後後嘅啫嘛，啲時間。係係。所以咁你冬至嘅時候，唔知點解，總之大家一齊喺埋一齊食飯，成家人， 嗯、 你就要整湯圓噶啦，唔知點解。 即係一齊搓嘅。 係啊，咁唔係至少就係咧嗰啲粉喺度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我哋即係最簡單嘅一種做法就係將啲冰糖啊唔係冰糖片糖咧，剝開佢細細粒，咁然之後咧就塞落去嗰個湯圓嗰個皮裡面，就當係湯圓咁樣，跟住就掉落去煮咁樣啦。咁老豆就負責嗰陣就負責猜嗰啲嗰個粉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負責剝爛嗰啲片糖，咁然之後就大家咁各自整各自整咁咯。即係有一段時間我哋都經常做呢件事，同埋整蘿蔔糕又係一齊咯。即反而系呢一啲嘢就系凝聚到，而就唔系布置屋企嗰一样嘢。 系，咁你屋企人有冇帮手度埋桥，即系点样去搞你个圣诞屋企咁样样咧？ 哦，系我今年我自己比较，我自己系比较 主动性强啲， 热切啲，系啊。其他两位成员行过我， 嗱，因为咧，香港嗰啲布置嗱，除咗唔好讲啲树同灯胆啊，因为我哋比较难搞啦。咁通常我哋就喺文具铺度就。譬如嗰啲金色一条一 写住 Merry Christmas 嗰、 那个，嗰啲啦，喷啲假雪嗰啲嘢喺个窗度啦，或者挂啲星星啊， 一条我唔知点形容咧，系嗰啲闪嗰啲好似光子咁样咧，箍住个圣诞树嗰啲， 系啦，类似 或者啲波波咁样。 系咁，你嗰边啊，即系譬如圣诞嘅，即系屋内嘅圣诞嘅布置嘅物品啊，你觉得同香港有冇啲咩唔同咧？ 有好唔同啊！嗱，首先佢大件啲啦， 哦， 即系你又第一大件啲啦，你跟住布置嘅范围好多啊，即系其实咧布置嗰个精髓喺边度咧？你又唔好行出第一步，即系你唔好着第一个灯胆，或者唔好咧扮第一条嘅灯泡， 或者第一只窗嗰啲布置， 因为咧当你摆一条喺度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好似争少少，跟住你又买到一抽翻嚟，好啦，嗰一抽咧扮到咁上下咧，你好似争少少颜色。因为其实啲灯饰咧，啲光系个配合系好紧要。 系， 佢点样闪法咧，又好紧要 嘅。 系，即系究竟佢系单调嗰啲闪啦，即系灯泡一三五二四六咁样闪啦，定系一六只由上边落嚟咁样闪啦？嗰个好唔同。 嗰个叫卡窿系嘛？ 有冇卡窿 啦？冇错。 单调先。 定系篇章闪咧，又系好唔同噶嘛？ 有冇十三腰咧？ 系啦，冇错。如果你篇章闪，好似左边又争少少，叫紧卡窿。咁不如我哋就攞埋個卡窿出嚟啦。咁咧越布越多，越布越多嘅時候咧，可以話係無底深潭。 咁即係話咧，如果無底深潭嘅話，其實應該係唔好買要嗰樣嘢重要喎。即係如果你買咗第一下，你翻到屋企先會玩布置嘅啫嘛。 係啊，但係問題就嚟啦。 即係你 stop 咗買嗰一下喎。 但係你問題嚟啊！你見到隔離每日啊，五點零六點鐘一着起嘅時候，我一間 亮燈儀式啊， 嗰幅亮燈儀式，我 follow 嗰幅相，你望到。隔離鄰舍 就妒忌啦， 去到咁行又成，個個可以布置到好似汽水廣告咁樣， 懶叻咁好似嘛？ 又有假雪係嘛？又有假雪，又有兩棵嘢喺個門口左右， 係啊，門神咁好似係咪？ 我冇理由整個花即係草球仔咁簡單噶嘛？ 正所謂輸人唔可以輸陣係咪先？ 係啊，佢仲有啲人識喐嘅添啊嘛！你 離棄出去咯， 識喐嘅，你見到佢有對翼。日日喺度發下發下咁樣，我冇理由一個草球仔噶嘛，係咪先？我一間鋪鋪上，你又明白我嗰種心情啊？係咪喜哥？ 係啊！我想睇下老何咧，第時搞到間屋點樣樣啊？ 通常咧，去到咁盡咧，都有啲驚嘅，都真係窄噶啦。 数住先啦，第二次啊，呢个系 Taylor Swift 嘅版本啊 ，Last Christmas 啊， 系 啊，但系咧，我其实好羡慕啊老何，因为老何咧，即系大家知道话佢向来都系一个好有品味啦。哇，阿老何俾咗条片嚟睇，哇，好靓真系。 老何 po 咗上去， 亮灯仪式啊， 上去我哋个 page 嗰度咯。哦，唔怪之得啦，系啊，佢 咁真系输人唔可以输阵啊。 系啊，你真系唔可以净系怪嗰个， 你成 个 尖 东摆 过去啊，真系要。 系啊，你唔系你用中文字砌啊嘛，说好香港故事，圣诞快乐咁样，千祈一毫子。 共建美好社區 係啦，一毫子英文都唔好寫出嚟，等佢哋 投票 係啦， 係冇錯，你寫埋記得投票。喂，掂啊！ 呢个关键， 哇，劲啊！呢句计关键， 呢句 你而家帮我哋曲线曲线地啊， 哥 们曲线地啊，呼吁大家记得投票，共建美好社区。哇，掂啊，老何，喂，你真系要整一张呢啲， 但系狮子山下歌词 不得了啊！喂， 喂， 你翻嚟啊，何止有桥梁你做啊？ 你翘个中文字啦，一于 好系咁啊，拜拜。